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二百七十二章，合理的解释。而家呢种情况系咪话我呢？就算系阿牛顿、爱因斯坦咁啊，都唔知咩回事啦。专吉啊，狠狠咁喺自己嘅面上啊搣咗一下，佢又讲：诶，呢个唔系幻觉啊，哇，好痛哦、啊！依阵时，我哋啰柚底下嘅系软绵绵嘅草坪，而草中里边夹杂住啲露水同埋一啲昆虫，几只蚂蚁就爬到人嘅身上，搞到我哋都鬼咁狠，一切都系咁真实。我啊深深咁吸咗几啖气，强迫自己冷静落嚟。紧接住我就企起身，行到咗去喺旁边嘅木筏边啊踎低。空气里边依然都系弥漫住沼泽嗰种特有嘅腐败气息，同我哋嚟嘅时候一模一样。唯一唔同嘅就系沼泽而家表面嘅浅水层已经升高咗一啲，可能系由于时间嘅原因啦。我啊睇一睇个表，上边显示净系朝头早七点。我哋被石碑偷袭嘅时候，时间大概系五点钟左右。咁样讲嚟，我哋已经晕咗两个钟。眼前嘅一切究竟系咩回事呢？唔通牙山宝殿就系咁消失咗？咁我哋喺宝殿里面经历嘅一切呢，就系咁样都唔存在啦吗？即使我经历过唔少嘅离奇古怪嘅事。不过而家我个脑啊，发发声咁喺度痛紧。过咗阵间，我啊行到嗰一块石碑前边，仔细咁啊再睇下啦。呢一个石碑同埋我哋喺牙山宝殿入边所见到嘅石碑系有啲唔同嘅，佢就显得更加老旧同埋粗糙，见证住几百年风吹雨打。上边啲字迹亦都已经模糊咗。但系仍然能够睇清楚上边写住黄泉路阴司间生人至此阴阳两边。不过我点样揾，亦都再都揾唔到之前嗰一串铅笔写低嘅事啦。喺呢一阵时，豆腐佢始终有啲唔能够适应环境，佢啊捽一捽自己块面，跟住同我讲：喂，老陈，你讲我哋系咪真系俾鬼遮眼啦？民间有个讲法，俾鬼遮眼嘅人呢就会产生幻觉嘅。我睇到一仔周遭嘅一切，我话讲咁啊唔确定啊。不过我觉得同呢一块石碑就脱唔开关系。专吉嘴里边啊啧啧啧咁，然之后就怀抱双手讲：哎呀，唔通我哋之前所经历嘅一切都系假嘅？又或者而家眼前嘅先系假嘅？哎，阿哥啊！你点睇啊？佢啊拧转头去问专帅，专帅亦都唔知喺度谂紧乜，突然之间就眯咗眯眼，跟住佢摸下摸自己嘅衫袋，神情凝重咁讲：嗰、那个玉璧唔见咗啊！我知道佢所讲嘅就系当初喺个白骨身上边攞到嘅嗰块玉璧。听佢咁样讲，我即刻就去揞自己嘅衫袋。喺嗰度就系放置住阿爷手绘嘅平面图，点知一摸，亦都摸咗个空。顾文敏啊推测咁讲：啊，咁喺牙山宝殿里边嘅一切，本身就系一种虚幻嘅物体记忆，我哋从中脱身，嗰啲嘢自然就唔存在啦。睇嚟，而家我哋所见到嘅一切先系真噶，唔系话咩鬼遮眼。讲完佢好似諗到咗咩咁，跟住猛咁揞出只指南针，佢惊喜咁讲：咦，你睇下啲指南针恢复返正常啦。豆腐亦都讲：唉，咁真係太好啊，咁样讲我哋终于从嗰鬼地方出咗嚟。我冷冷咁打击个豆腐讲：而家高兴可能为时过早啊。如果我哋之前经历嘅一切系牙山宝殿嘅物体记忆嘅话， 咁讲明呢啲危险都系真实存在过。而且我哋虽然离开咗虚假嘅崖山宝殿，但系真正嘅危险仲系喺地下。大家嘅目光又不由自主咁啊望向咗沼泽。按照我哋先前所见到嘅崖山宝殿嘅嗰个平面图，可以諗到而家成个宝殿啊，并非全部喺个沼泽入边嘅。由于宝殿嘅建筑啊过于庞大，所以咧陷入咗沼泽嘅只系宝殿嘅一部分。因此宝殿剩低嘅部分好可能就系喺我哋脚底嘅泥土入边。豆腐俾我咁一打击，佢即时就缩啦，跟住就好似諗到咗咩咁。佢就担高个头，摸住个下巴，一副高深莫测咁嘅样喺度讲： 啊，我哋呢就喺崖山宝殿里面睇见咗啲死尸，讲明呢度的而且确系有死人嘅。你哋讲呢，陈老爷指佢嘅嗰对对伍究竟系点样死㗎啦。 佢呢一句话就算系问到咗点子上边啦，亦都系我哋而家所要面临嘅关键问题。之前我哋所遭遇嘅崖山宝殿，从迷信角度嚟讲呢，系一种同埋幽灵船好类似嘅嘢，其实早就已经唔存在㗎啦。不过如果从科学角度嚟讲呢，就好似顾文敏讲咁，系一种物体嘅记忆。咁样嗰、那个地方睇见嘅死人可能就有两种。第一就系嗰啲人死咗喺呢个虚假嘅崖山宝殿入边。咁第二呢就系嗰啲人进入咗地底下嘅崖山宝殿意外死亡。而我哋先前所见到嘅尸体甚至系物品，只不过系一种物体记忆嘅折射。真正嘅尸体可能都全部仲喺地下原封不动啊。如果推测呢两种可能，虽然讲都系死人，但系意义就完全唔一样咯。如果系第一种，咁就系讲阿爷佢哋嘅尸骨，我哋系唔可能再揾到㗎啦。因为佢系俾幽灵船一样咁嘅宝殿而吞噬咗，咁自然而然所谓嘅崖山宝殿真正嘅秘密，我哋亦都冇办法知晓。除非等到佢再一次出现，再入去睇下呢。咁样一嚟，我哋呢一次嘅行程咪真系一啲意义都冇，甚至乎我连阿爷嘅尸骨都未见到啊！好唔容易搞到咗两件嘅遗物，醒过来之后又冇晒，唉，谂起都郁闷啊！如果系第二点嘅话，咁样讲喺呢度附近，好可能就会有阿爷佢哋当年打出嘅盗洞。虽然讲唔系话落斗，但系咧个道理都系差唔多嘅。嗰、那个宝殿就俾埋咗喺个地下，势必咧一定要打地洞先可以入去。而阿爷佢哋必然就死咗喺个宝殿入边。咁第二种嘅情况，呢、这个事情就有啲诡异咯。呢个意味住我哋将要重新面对之前所经历嘅一切。一諗起先前经历过嘅嗰啲咩人心罗摩、毒蛇、丧尸、地煞、人肉鼎，我即时就觉得头皮就阵阵发麻。呢种事经历一次就已经心有余悸嘅啦，如果再经历多一次，系咪真系想考验下我哋嘅心理承受能力啊？我将自己呢啲諗法分析俾大家听，问下大家有咩意见。其实主要呢系问下专瑞佢哋三个人嘅意见嘅啫。毕竟佢哋三个人系我搵嚟帮手嘅，接落嚟愿唔愿意跟我一齐去冒险呢一样嘢就真系好难讲啦。点知专瑞系个人精，一下子就睇出我喺度谂紧乜，尚未等我开口啊，佢又不冷不热咁讲。我唔系为咗陈老爷子而嚟嘅。呢句话虽然短，但系我明白过嚟，专瑞之所以而家仲系唔肯放弃，可能就系同我哋喺宝殿里面发现嘅嗰个玉璧嘅有关。睇佢个样，佢可能系想搞清楚佢叔仔嘅事。 大家经历过一番嘅生死，眼睇住真正嘅宝殿就喺脚底，边个都唔想喺呢个关头放弃。豆腐一向系直来直往嘅，佢见到我哋一班人七嘴八舌咁分析嚟分析去，即时佢就摆手咁讲：， 唔使住啊，唔使住啊，咩第一可能，第二可能啊，听到我头都晕晒。如果我讲啊，唔好咁麻烦啦。首先，陈老爷子佢哋肯定系已经上咗西天嘅啦。佢哋嘅尸体，一咪咧就喺嗰个幽灵宝殿入边，一咪咧就喺脚底嗰个泥入边啊嘛。而家嗰个咁嘅幽灵宝殿已经冇咗啦，咁亦都唔知咩时候佢先会出现。我哋啊，干脆啊，揾一揾嗰个咩周围有冇陈老爷子佢哋打嘅地洞咪得啊！如果有地洞嘅，咁事情咪真系好办咯、啊。 我一时间就哑然啦。老祖宗所讲嘅大智若愚，而家我忽然发觉用喺豆腐身上最合适嘅。不得不讲，佢呢句话就真系讲得几直白嘅，但系就命中红心。我哋呢一班人都系呢个心思灵活嘅，做事周全，三思而后行，所以喺呢件事情上边，反而咧就会生出咗好多无谓嘅顾虑同埋猜测。而豆腐嘅呢一句话喺混乱当中就俾我哋打咗一支嘅清醒剂。豆腐见到我哋忽然之间都唔讲嘢，而系直不甩咁睇住佢，佢又有啲窒窒地啦，佢又缩一缩个膊头，细声咁讲。 都做乜咁望住我啫？唔通我又讲错咗咩咩？ 专吉啦，一下子揽住豆腐嘅膊头讲：，唔系，你讲得太啱啦！咁样咁咁多做咩啊？先搵搵附近有冇陈老爷子佢哋留低嘅地洞就得啦。只要有地洞啊，就讲明佢哋落咗地啦，尸体自然亦都喺地下。冇地洞嘅，咁啊讲明佢哋死咗喺呢个咁嘅幽灵宝殿入边。咁到时候大不了我哋又再搏多一镬，等到佢出现嘅时候再探一次咧。尊瑞都不冷不热咁讲，唔好高兴得太早。呢、这个地方嘅地势低洼，土质系松软嘅，水土流失得好快。14年啊，即使有地洞，早就已经消失咗啦。萧静啊讲， 咁点办啊？不如 佢咁样不如嚟不如去，睇佢就想讲话返去㗎喇。不过呢，佢望一望顾文文，可能亦都唔想话俾咗落去，佢口风一转讲： 咁我哋自己打窿咪得囉。 豆腐依然呢同阿萧静亦都系未啱雅嘅，不过就鉴于之前嘅事，讲话亦都收敛咗好多。佢又讲： 系呀，呢个呢就真係唔係话窿唔窿嘅问题。窿係一种讯息。哎呀，点解我同你啲女仔一讲起个窿呢就真係好拗口咁嘅。 萧静一听嬲啦， 哼，唔知丑。 佢哋两个又开始互插啦。我拧一拧头，唔鬼理佢哋。转个头我就同阿顾文问佢哋继续商量。一阵间过后，我哋就制定咗一个计划。首先，阿尊瑞讲嘅冇错，爷爷佢哋留低咗痕迹，呢一种地质环境之下，可能真系已经揾唔到噶啦。与其系咁，我哋不如自己就开辟新嘅路。虽然讲嘅已经冇咗平面图，但系咧，成个崖山宝殿嘅格局已经印咗喺我嘅脑入边。只要是通过绘图计算，就能够计算出地下边大致相应的位置。阿爷他们呢就不太可能说在个沼泽那里进入宝殿的，那我们的范围就缩小了很多了。当即我就拿出一些纸和笔就开始画图了。我最初出来闯荡的时候是搞建筑的，画图换算比例这些是小意思了。但系呢啲嘢咧，一定要静低个心落嚟搞嘅，所以其他嘅人都唔可以嚟打扰，各自就喺周围，或者有啲就好似尊瑞咁闭目养神。 豆腐呢就真係冇一刻可以停嘅，佢就即刻拖住阿专吉去旁边嗰个稀疏嘅林子里面话打兔仔喎。我剩低嘅心落嚟，爬上咗一棵比较高嘅树，俯览住周围嘅地势，开始根据记忆中嘅平面图嚟推算位置。一旦呢你用心去做一样嘢，成个心都扑咗喺上边嘅话，时间就过得非常之快，亦都唔会容易咁备受干扰。原来我係好投入嘅，眼睇就快要大功告成嘅时候，突然间树底下冇几远嘅地方传来咗一声嘅惊呼。听到咗呢一阵嘅声音，我即刻就从工作嗰边回过神过嚟，心思就从个图嗰度抽出嚟，因为嗰个声音唔系其他人，而系顾文敏。